在那一秒一笔勾销。 绝醉的你站在露台，阳光眯着眼看我们，同时也发现爱。 嘀嘀咕咕，我该不该让你看穿？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。你深藏巧克力慢慢，不觉中悄悄融化了。最幸福的味道， 忘了烦恼，可爱多好，不需要说什么，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感应。 我看见了 in the 九精英有话说， 其实就是想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。其实你做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你做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努力，有可能对我们这个行业发生会有一些，比如说格局的变化，可能会促进我们整个行业效率的提升。 那么这个转变其实没有一点坏处，我觉得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我有一天我回过身，我再去做投资和做金融的时候，这种内在沉淀的东西能够帮助我更加准确地去把握一些投资的方向，包括一些项目的细节问题，我觉得对人生是一种好处。 这里边有两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一个词叫专业，一个词叫创新。要相信自己，你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人，那能不能带领一帮专业的人去做一件创新的事情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不